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大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直至一生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一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仍没有一丝悔意。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今天是4月23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9度，最高气温20度，东北风1到2级，空气轻度污染，天气多云。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到24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4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陶然亭公园在9到20度，万方亭在10到21度，云秀谷在7到21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为什么读书容易困呢？其实影响看书效果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呢跟兴趣状态、时间、地点等等有关系。不想在看书时犯困，就要对所看的书有兴趣，保持好的状态，在精力充沛的时间看，在适于读书的地方，比如图书馆、书房看。此外呢，不要把看书当作负担，良好的心态和阅读动机也是不可缺少的。马上就到小长假了，5月正是西湖好风光，奈何长假永远人从众。不过今年不用担心了，位于京城附近的一处小西湖，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小西湖自然风景区位于怀柔西北，是水长城景区的组成部分。这里呢风景秀丽，有山有水有长城，登山可观美景，下湖可览碧波，春季还有山桃花、杏花铺满山坡，景色绝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而不是谁，要我用谁

的心，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对面换的朋友，你从不吝啬，催促我分享你的快乐。你开心的时候总是回我，你失意的片刻总是沉默，在你的眼里，我是你可以依靠倾吐的朋友，你从不忘记提醒我分担你的寂寞。 经典九零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节目。去政务大厅办事儿，在酒店办入住，去车站买票时呢，突然发现身份证忘带了。以后如果你碰到这种状况呢，也许你会淡然很多，因为电子身份证出现了。最近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可信身份认证平台认证的电子身份证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首次亮相支付宝，正式在衢州、杭州、福州三个城市的多个景点试点。未来呢，电子版身份证将有望逐步推广到全国更多地方。虽然它不能替代

陪。